资治通鉴卷第263，唐纪79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。天复二年春正月癸丑，朱全忠复屯三原，有宜军武功。河东将李嗣昭、周德威攻慈禧，以分全忠兵士。丁卯，以给事中为宜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。丙子，以给事中严归充其变和谐使，赐朱全忠姓李，与李茂贞为兄弟。全忠不从，使茂贞不出战。全忠闻有河东兵，二月戊寅朔还军河中。李嗣昭等攻慈禧，下之进逼进将。己丑，全忠遣兄子有宁将兵会晋州刺史侍书从击之。李嗣昭袭取绛州，便将康怀英复取之。嗣昭等屯蒲县，以为汴军100,000迎于蒲南，书从夜率众断其归路而攻其垒，破之，杀获10,000余人。己亥，全忠自河中复之，以嗣至晋州。道发简陵，西川兵至利州，昭武节度使李继忠弃阵奔凤翔。王建以建州刺史王宗伟为利州制治使。三月庚戌，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，茂贞及韩全惠亡去。上问为疑犯，朕何以寻衅至此？对曰：臣在外不知，故问不对。上曰：请何德于阵前妄语云不知？又曰：请既以非道取宰相，当于公事如法，若有不可，必准故事。怒目视之，威严曰：此贼今须杖之20。故谓韩沃曰：此辈亦称宰相。疑犯屡以大悲献上，上不及迟。疑犯举杯直及上疑。戊午，侍书从朱有宁进攻李嗣昭、周德威营，时汴军横阵10里，而河东军不过数万，深入敌境，众心汹惧。德威出战而败，密令嗣昭以后军前去，德威寻引骑兵易退。书从有宁长驱长之，河东军惊溃。秦客用子停栾，兵仗辎重，尾气略尽。朱全忠领书从有宁乘胜遂攻河东。李克用闻嗣昭等败，遣李存信以亲兵逆之，至清源欲汴军。存信走还晋阳，汴军取慈禧、汾三州。辛酉，汴军围晋阳，营于晋祠，攻其西门。周德威、李嗣昭收余众依西山得还，城中兵未及。书从攻城甚急，每行为包衣薄带以示闲暇。客用昼夜长城不得寝食，召诸将议保云州。李嗣昭、李嗣源、周德威曰：儿辈在此， 必能固守，王勿为此谋，动摇人心。李存信曰：关东河北皆受制于朱温，我兵寡地促，守此孤城，必筑垒川堑环之，以积久治我，我非走无路，坐待困毙耳。今世事已急，不若且入北虏，徐图进取，四招力争之，客用不能绝。刘夫人言语客用曰：存信北川牧羊耳耳，安之远虑。王长啸、王行于轻去其城，死于人手，今日反啸之也。且王西居达达，饥不自免，赖朝廷多事，乃得复归。今一族出城，则祸变不测，塞外可得治也？客用乃止。居数日，溃兵复集，军府尽安。客用弟客宁为新州刺史，闻变寇至，中途复还晋阳，曰：此城无死所也，去将何之？众心乃定。壬戌，朱全忠还河中，遣朱友宁将兵袭击李茂贞，均于兴平武功之间。李嗣昭、李嗣源朔将敢死士夜入士书从营，斩首捕虏，变军惊扰，备御不暇。会大义丁卯，书从引兵还。嗣昭与周德威将兵追之，及石会关，书从留数马及旌旗于高冈之巅。嗣昭等以为有伏兵，乃隐去，复取慈禧坟三州。自是客用不敢与权中争者累年。客用以使引资幕府曰：不助军时，何以聚众？不斥兵甲，何以克敌？不修城池，何以汉御？利害之间，请垂意度。长书记李袭吉献议，略曰：国富不在仓储，兵强不由众寡，人归有德，神固害盈，聚练宁有道臣，苛政有如猛虎，所以露台将散，周武已兴，奇库既焚，晏婴入贺。又曰：辅以变法不若养人，改作何如旧惯？韩建蓄才无数，守势朱温，王珂变法如麻，一朝降贼。中山城非不峻，蔡上兵非不多，前世甚明，可以为戒。且霸国无品主，强将无弱兵，福愿大王崇德爱人，去奢省邑，涉险固境，训兵务农，定乱者选武臣，治理者选文吏。前古有沟，刑法有律，诸赏有我，则下无微服之弊，尽密多政，则人无赠谤之忧。顺天时而绝七污，敬鬼神而尽淫肆，则不求富而国富，不求安而自安，外破元凶，内康皮俗，名高五霸，道冠八元。至于率闾阎，定贱价，增屈孽，减田畴，开国建邦，恐未为妾。客用亲军皆沙陀杂虏，喜亲报良民，河东甚苦之， 其子存续以为言，客用曰：此辈从无攻战数十年，必者躺葬空虚，诸君卖马以自己，仅四方诸侯皆重赏以目视，我若及之，则彼皆散去矣，吾安与同保此乎？此天下稍平，当更轻置之耳。存续又景敏，有勇略，客用为诸群中所困，风将日促，忧形于色。存续进言曰：物不及则不反，恶不及则不亡，诸事视其诈力，穷凶极暴，吞灭四邻，人怨神怒，今又攻逼剩余，亏于神器，此其极也，待将毕矣。吾家世袭忠贞，势穷力绝，无所愧心，大人当尊养实惠，以待其衰，奈何轻为沮丧，使群下失望乎？客用乐，即命酒奏乐而罢。刘夫人无子，客用宠姬曹氏生存续，刘夫人待曹氏家后，客用以事亦贤之，诸姬有子，则命夫人母之，夫人教养，悉如所生。上以金吾将军李衍为江淮宣谕使，属御札赐杨行密，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、中书令、吴王，以讨朱全忠，以朱瑾为平卢节度使，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，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，加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，淮南、宣社、湖南等道立功将士，听用都统牒长至千卜，然后表文。言张俊之子也，赐姓李。夏四月丁酉，崔胤自华州议河中，弃宿于朱全中，恐李茂贞结天子姓蜀，以时迎奉，事不可缓。全中与之宴，宴亲执板，为全中歌以右酒。辛丑，回鹘遣使入贡，请发兵赴难，上命翰林学士程旨韩沃达书许之。以四沃上言：戎狄受心，不可以信，彼见国家人物华靡，而诚意荒残，家兵凋敝，必有倾中国之心，岂其贪婪？且自会昌以来，回鹘为中国所迫，恐其成威复怨，所赐可汗书，宜欲以小小寇窃，不须赴难，虚愧其意，实举其谋，从之。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罢为太子太保，杨行密遣顾全武归杭州以议秦培，钱镠大喜，遣裴还。便将康怀真及凤翔将李继昭于莫谷，大破之。继昭蔡州人也，本姓福，名道昭。五月庚戌，温州刺史朱褒卒，匈敖自称刺史。凤翔人闻朱全忠且来，皆惧。癸丑，城外居民皆迁入城。即位，全忠将精兵五万发河中，至东魏横桥，遇林宇、刘询日。 庚午，工部侍郎平章事韦夷范遭母丧，宦官见翰林学士姚继为相，即谋于韩沃。沃曰：“若图永久之利，则莫若为救为善。倘出上意，故无不可。且汴军旦夕合围，孤城难保，家族在东，可不虑乎？”既乃一急，上意自不许。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镠进爵越王。六月丙子，以中书舍人苏简为工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时韦夷范在曹土，见简及姚继于李茂贞，上计不用计，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，协力见简，遂用之。丁丑，朱全忠均于国县。武宁节度使冯弘铎借居宣阳之间，常不自安，然自是楼船之墙，不是两道。宁国节度使田晕欲图之，慕弘铎工人早战舰。工人曰：“冯公远求坚木，故其船堪久用，今此无之。”晕曰：“地为之，吾只需一用耳。”弘铎将冯辉言见，遂弘铎先击晕，弘铎从之，率众南上，声言攻洪州，实袭宣州也。杨行密使人指之，不从，心思晕率州师逆击于葛山，大破之。甲申，李茂贞大出兵，自降之，与朱全忠斩于国县之北，大败而还，死者万余人。丙戌，全忠遣其将孔晴出散关攻凤州，拔之。丁亥，全忠进军凤翔城下，全忠朝服向城而泣，曰：“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，不与齐王决胜也。”遂为五寨还之。冯弘铎收余众，沿江将入海，杨行密恐其为后患，遣使犒军，且说之曰：“公徒众尤胜，胡为自弃沧海之外？吾府虽小，足以容公之众，使将吏各得其所，如何？”弘铎左右皆痛哭听命。弘铎至东唐，行密自乘青州迎之，从者十余人，常服不持兵，升弘铎州，未遇之，举军赶越。属弘铎淮南节度副使，管己甚厚。初，弘铎遣牙将丹徒上公乃亦行密求润州，行密不许，公乃大言曰：“公不见听，但恐不敌楼船耳。”至是，行密谓公乃曰：“颇计求润州使否？”公乃谢曰：“将吏各为其主，但恨无成耳。”行密笑曰：“尔是杨叟，如是冯公，无忧矣。”行密以李神符为升州刺史。杨行密发兵讨朱全忠，以副使李承嗣全知淮南军府事，军吏欲以巨舰运粮。都知兵马使徐温曰：“运路久不行，家委烟色。” 请用小艇数机一通，均至宿州，会久雨，重载不能进，事有积色，而小艇先至，行密犹是其温，时雨亦均事，行密攻宿州不克，竟以粮运不济引还。秋七月，孔请取成陇二州，士卒无斗者，至秦州，州人成守，乃自故关归。唯一范之为相也，多受人禄，许以官，继而以母丧罢去，日为寨家所造。亲历刘延美所负尤多，故汲汲于起复，日遣人以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。贾诩命韩沃草一范起复至，沃曰：“吾万可断，此志不可草。”即上书论一范遭忧为数月，俱令起复，实害勿听，伤国体。学士院二中使怒曰：“学士勿以死为戏。”沃以书受之，解衣而寝。二使不得已，奏之。上即命罢草，仍赐敕褒赏之。八月乙亥朔，颁定，无白马可宣。宦官宣言韩侍郎不肯草麻，闻者大骇。茂贞入献上曰：“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，与反何意？”上曰：“卿辈见一犯，朕不知为，学士不草麻，朕亦不知为，况彼所陈事理明白，若之何不从？”茂贞不悦而出，至中书简苏简曰：“奸邪朋党，宛然如旧，恶万者久之。”一犯犹经营不已。茂贞遇人曰：“我实不知书生李树为一犯所误，会当于滨州安置。”一犯乃止。保大节度使李茂勋将兵屯三原，救李茂贞。朱全忠遣其将康怀贞、孔晴击之，茂勋遁去。茂勋茂贞之从弟也。初，孙儒死，其士卒多奔浙西，田留爱其骁悍，以为中军，号吴永都。行军司马杜郎谏曰：“郎子野心，他日必为身患，请以土人代之。”不从。刘如亦谨军，命吴永右都指挥使徐婉率众至沟绪。镇海节度副使程吉闻士卒怨言，白刘请罢役，不从。贾诩刘临饷诸将，宛谋杀刘于座，不果，称吉先出。刘怪之。丁亥，命宛将所部兵先还杭州，即外城纵兵焚掠。吴勇左都指挥使许在思以营后兵与之合，进逼牙城。刘子传英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拒之。牙将潘长击宛，宛退屯龙兴寺。刘桓及龙泉闻变，急趋至城北，使程吉见刘旗鼓与宛战，刘微服乘小舟 夜抵崖城东北隅，于城而入。耕植卒平谷而媚，刘亲斩之，城中使之留置。武安都指挥使杜建辉自新城入园，徐婉锯木将焚北门，建辉西焚之。建辉棱之子也。湖州刺史高彦闻难，遣其子卫将兵入园，至灵隐山，宛伏兵击杀之。初，留住杭州罗城，谓辽左曰：“十步一楼，可以为故矣。”长书记余姚罗隐曰：“楼不若内向。”至是，人以隐言为宴。戊戌，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，鲁便将倪璋、少棠已归。乙未，茂贞大出兵，与朱全忠战不胜，穆归便兵追之，击入西门。己亥，再起复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为疑犯，使姚继草制，疑犯不让，即表谢。明日逝世。西川兵请假道于兴元，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遣兵数三权以拒之。辛丑，西川前锋将王宗波攻之不克，退保山寨。亲历柳修业谓宗波曰：“公举足归人，不畏之死战，何以自保？”宗波令其众曰：“吾与汝曹决战，取功名，不尔死于此。”遂破金牛、黑水、西县、包城四寨。军校秦城后攻西县，使贯左目达于右目，足不出。王建自视其疮，脓溃足出。王宗波攻马盘寨，继密战败，奔还汉中。西川军乘胜至城下，王宗迪率众先登，遂克之。继密请降，迁于成都，得兵三万，计五千。宗迪入屯汉中。王建曰：“继密残贼三府，以其降不忍杀，复其姓名曰王万红，不识召见。”诸将灵异之。万红终日纵酒，排忧备，一家细窍。万红不生忧愤，醉投池水而卒。诏以王宗迪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宗迪有勇略，得众心，王建继之，建作府门，会以朱丹，蜀人谓之画红楼。建以宗迪姓名应之。王宗吉等及其功，复构以非语。建召宗迪至成都，诘责之。宗迪曰：“三蜀略平，大王听谗，杀功臣可矣。”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习夜饮之酒，亦杀之。成都谓之罢市，连营涕泣，如丧亲戚。建以指挥使王宗鹤全兴元留后。道习阆州人也，时以武同事建，后禁欲谋划。九月乙巳，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，召诸将以引兵归河中。亲从指挥使高继昌、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曰：“天下英雄 亏此举一岁矣，今茂贞已困，奈何舍之去？群中患李茂贞坚壁不出，纪昌请以绝技诱斥之，目有能入城为敌者，既是马景请行，曰：“此行必死，愿大王戮其妻子。”群中恻然止之，景不可。时群中遣朱友伦发兵于大梁，明日将至，当出兵压之。景请因此时即骏马杂重骑而出，群中从之，命诸军皆秣马保释。丁未旦，掩旗帜潜伏，营中既如无人。景与众骑皆出，忽跃马西去，诈为逃亡。入城告茂贞曰：“群众举军遁矣，独留伤病者近万人守营，今夕亦去矣，请速击之。”于是茂贞开门，西众攻全中营，全中鼓于中军，百营俱出，纵兵击之，又遣数百骑聚其城门。凤翔军进退失据，自倒界，杀伤殆尽。茂贞自恃丧气，使意与全中联合，奉车驾还京，不复以诏书勒全中还阵矣。全中表纪昌为宋州团练使，纪昌侠识人，本朱友公之仆夫也。戊申，武定节度使李思敬以扬州降王建。辛亥，李茂贞进出纪兵于林州救除梁。壬子，朱全忠穿油盐壕为凤翔，设犬铺凌驾以绝内外。癸亥，以茂贞为凤翔、靖难、武定、昭武四镇节度使。或劝钱镠渡江东保越州，以避许许之难。杜建辉暗箭斥之曰：“是或不济，同死于此，岂可复东渡乎？”刘孔、徐婉等居越州，遣大将顾全武将兵戍之。全武曰：“越州不足往，不若之广陵。”刘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闻婉等谋召田赟，田赟至，淮南助之，不可敌也。”建辉曰：“孙儒之难，王常有德于阳公，今往告之，以有以相报。”刘命全武告急于杨行密。全武曰：“徒往无益，请得王子为质。”刘命其子传僚为全武仆，与协之广陵，且求婚于行密。过润州，团练使安仁义爱传僚清吏，将以食谱议之。全武夜半露婚者逃去，晚等果召田赟，赟引兵赴之。先遣亲吏何饶谓刘曰：“请大王东如越州，空府谢以相待，无畏杀士卒。”刘报曰：“军中叛乱，何方无知？公为节帅，乃助贼为逆，战则即战，有何大言？”赟筑垒绝往来之道。刘患之，目能夺其地者，赏以州。衢州制置使陈章将卒300出城奋击，遂夺其地。 刘即以为衢州刺史。顾全武至广陵，说杨行密曰：“使田晕得志，必为王患。”王召晕还，前王请以此传辽为志，且求婚。行密许之，以女弃传辽。冬十月，李衍至扬州，杨行密始见至赤苑，没有封拜，则以告言，与子集公玄宗向前陈致书，再拜然后下。王建攻拔兴州，以军使王宗浩为兴州刺史。戊寅夜，李茂贞甲子燕寻率三团步兵奔于汴军，己卯，李彦涛继之。庚辰，朱全忠遣幕僚司马晔奉表入城，甲申，又遣使献雄白，自是献食物曾伯相继，上皆先以示李茂贞，使起事之，茂贞亦不敢起。丙戌，副遣使请与茂贞亦联合，民出城巧采者皆不超略。丁亥，全忠表请修宫阙及迎车驾。己丑，遣国子司业薛昌作内史王延惠赍诏赐全忠。癸巳，茂贞复出兵击汴军城西寨，败还。群中以将袍易降者，使招呼城中人。凤翔军夜坠去，即因巧采去不返者甚众。事后茂贞或遣兵出击汴军，多不为用，散还。茂贞一上与全中有密约，人吟更于御苑北园外增兵防卫。十一月癸卯朔，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率其众万余人救凤翔，屯于城北板上，与城中举风相应。甲辰，上使赵国夫人熊学士院二使皆不在，即召韩沃姚记，窃见之于土门外，执手相弃。既请上速还，恐为他人所见，上拒去。朱全忠遣其将孔晴、李辉将兵乘虚袭夫方，人子拔方舟，甲寅大雪，汴军冒之西进，五谷抵夫州城下，夫人不违背，汴军入城，城中兵上八千人，格斗至午，夫人始败，秦留守李继辽，请抚存李茂勋及将士之家，安堵无忧。命李辉全知军府事。茂勋闻之，引兵遁去。汴军每夜鸣鼓角，城中地如动。攻城者构城上人云，劫天子贼；城城者构城下人云，夺天子贼。是冬大雪，城中食尽，洞内死者不可生计，或卧未死，以为人所寡。市中卖人肉，金值千百，犬肉值五百。茂贞处置一节，以犬至供御膳，上御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。薛子松费以饲御马。丙子， 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为一犯轰。癸亥，朱群忠遣人至城外曹以困城中。甲子，李茂贞增兵守宫门，朱患者自夺不免，互相尤怨。苏简朔为韩沃经营入相，言于茂贞及中尉枢密，且遣亲吏告沃。沃怒曰：“公与为公，自贬所召归，寻月至为宰相，岂不能有所为？今朝夕不济，乃欲以此相诬也。”田晕即攻杭州，仍据州将自西陵渡江。钱镠遣其将盛造朱玉拒破之。十二月，李茂勋遣使请降于朱全忠，更名周仪。于是茂贞山南州镇接入王建，关中州镇接入全忠，坐守孤城，乃密谋诛宦官以自赎。谓全忠书曰：“祸乱之兴，皆由权贿，仆迎驾至此，以备他道。公既置筐设计，请公迎护还公。仆以臂甲雕兵，从公陈立。”全忠复书曰：“仆举兵至此，正以胜于拨迁，功能协力，故所愿也。”杨行密使人召田晕曰：“不还，吾且使人代镇宣州。”庚辰，晕将还，征犒军钱200,000于钱镠，且求刘子为质，讲弃以女。刘谓诸子：“孰能为田氏婿者？”莫对。刘欲遣幼子传求，传求不可，刘怒，将杀之。次子传冠请行，吴夫人泣曰：“奈何智而虎口？”传冠曰：“属国家之难，安敢爱身？”再拜而出。刘泣送之。传冠从数人坠北门而下，晕与徐婉、许在思同归宣州。刘夺传球内衙兵印。越州客军指挥使张宏以徐婉之党自疑，率步兵300奔衢州，刺史陈章纳之。温州将丁章主刺史朱敖，敖奔福州，章据温州，田晕遣使招之，道出衢州，陈章听其往还。钱镠尤是恨章。丁酉，上召李茂贞、苏简、李继惠、李彦弼、李继吉、李继远、李继忠时，亦与朱全忠和。上曰：“十六宅诸王以下，洞内死者日有数人，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，一日食粥，一日食汤饼，今亦节矣，卿等亦如何？”皆不对。上曰：“速当何节耳？”奉降兵10余人，遮韩全会于左银台门，宣骂曰：“何竟涂炭？何成馁死？正为军容备数人耳。”全会叩头诉于茂贞。茂贞曰：“足备何之？”命浊酒2杯，对饮而罢。又诉于上，上亦欲解之。李继昭谓全会曰：“ 喜杨君荣破杨守亮一族，今君荣亦破纪昭一族也。谩骂之，遂出降于权中，复姓福，名道昭。是岁，黔州刺史卢光筹攻岭南，陷韶州，使其子严昌守之，进为潮州。青海刘隐发兵击走之，乘胜进攻韶州。隐帝至，以为严昌有黔州之援，未可拒取，隐不从，遂为韶州。会江长，溃运不济，光筹自黔州引兵救之，其将谭全波俘精兵万人于山谷，以羸弱挑战，大破隐于城南，隐奔还。全波悉以功让诸将，光筹亦贤之。越州刺史邓进思卒，抵晋中，自称刺史。三年春正月甲辰，遣殿中侍御史崔构、供奉官郭尊惠以朱权中迎。丙午，李茂贞亦遣牙将郭启期往邑和解。平卢节度使王师范颇好学，以忠义自诩，为志有生计。朱全忠为凤翔，韩全惠以诏书征藩镇兵入援剩余。师范见之，涕下沾巾，曰：吾属为地势藩平，岂得坐视天子困辱如此，各拥强兵，胆自卫乎？会张俊自长水亦谓之书，劝举一兵。师范曰：张公言正会无益，夫复何疑？虽力不足，当死生已之。使关东兵多从权中在凤翔，师范分遣诸将诈为贡献及商贩，包束兵帐，再以小车入汴、徐、兖、运、齐、宜、河南、孟华、河中、陕国、华等州，期以同日俱发，讨权中。是诸州者多士械备勤，独行军司马刘询取兖州。使泰宁节度使葛从周西将骑兵屯行州，寻先遣人为犯游者入城，训其虚实及兵所从入。丙午，寻将精兵五百夜自水斗入，毕明军城西定，世人皆不知。寻据府舍，摆从州母，每旦醒夜，待其妻子甚有恩礼，子侄执掌，公义如故。是日，青州牙将张居后率壮士二百将小车至华州东城，知州市楼敬思疑其有意，剖视之，其徒大呼杀敬思，攻西城。崔胤在华州，率众拒之，不克，走至商州，追获之。权中留节度判官裴迪守大梁，师范遣走卒赍书至大梁。迪问以东方事，走卒色动。迪察其有变，禀人问之，走卒俱以实告。敌不暇白泉中，即请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将兵万余人东巡兖运。友宁召葛从周于行州，共攻师范。 群中闻变，亦分兵先归，使有宁并降之。戊甲，李茂贞独献上。中尉韩全惠、张彦宏、枢密使袁义简、周敬荣皆不得对。茂贞请朱全惠等与朱全忠和解，奉车驾还京。上喜，即遣内养率凤翔族40人收全惠等，斩之，以御史使第五可犯为左军中尉，勋徽南院使裘成坦为右军中尉，王之谷为上院枢密使，杨前朗为下院枢密使。是夕，又斩李继云、李继惠、李彦弼及内诸司使韦楚廷等16人。即有遣韩沃及赵国夫人亦全中营，有遣使囊全惠等20余人守，以示全中，曰：“向来携留车驾，俱罪离间，不欲协和，皆此曹也。今朕与茂贞决意诛之，卿可小谕诸君，以获众愤。”辛亥，群中遣观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谢。全会等已诛，而全中为犹未解。茂贞以崔印交全中与必取凤翔，白上即照印，令率百官赴行在。凡四降诏，三次诸书御札，言甚切至，悉复故官爵。印敬称疾不治，茂贞惧，自致书于印，辞甚悲训。全中亦以书照印，且系之曰：“吾未识天子，许公来辨其是非。”印使来。甲寅，凤翔拾起城门。丙辰，全中寻诸寨至城北，有凤翔兵自北山下，全中以其逼己，遣兵击之，擒其将李继亲，上遣赵国夫人、平邑夫人以全中营结其故。群中遣亲吏蒋玄辉奉表入奏。李茂贞请以其子侃赏平原公主，又欲以苏简女为景王密妃以自固。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，后亦难之。上曰：“且令我得出，何忧儿女？”后乃从之。壬戌，平原公主嫁宋侃，纳景王妃苏氏，使凤翔所诛宦官以72人。朱全忠有密令京兆搜捕治事不从行者，诛90人。甲子，车驾出凤翔，幸全忠营。全中素服戴罪，命客省使宣旨示罪，去3丈，只报平安，以公服入谢。全中献上，顿首流涕，上命韩沃扶起之，上意气曰：“宗庙社稷，赖卿在安，朕与宗族，赖卿再生。”亲解玉带以赐之，少修即行。群中单骑前导10余里，上辞之。群中乃令朱友伦将兵护从，自留部分后队，焚撤朱寨。友伦存之子也。 是夕，车驾宿岐山，丁卯至兴平，崔胤使率百官迎业，复以胤为司空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，领三司如故。己巳入长安。庚午，权中崔胤同队。胤奏：国初成平之时，宦官不点兵御政，天宝以来，宦官尽胜。贞元之末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，以便卫从，使令宦官主之，以2000人为定制，自是参掌机密，夺百司权，上下弥逢，共为不法，大则构山藩镇，轻微国家，小则卖官鬻狱，渡害朝政，王室衰乱，只此之由，不减其根，或终不已。请西罢诸司使，其事务尽归之省司。诸道监军举赵桓阙下，上从之。是日，权中以兵驱宦官第五可犯等数百人于内侍省，尽杀之，冤豪之声彻于内外。其出使外方者，照所在收捕诛之，只留黄衣幼弱者30人已被洒扫。又召承德节度使王荣，选进50人充赤使，取其土风深厚，人性谨朴也。上民可犯等或无罪，唯闻记之，自是宣传诏命，皆令工人出入。其两军内外8镇兵悉属6军，以崔胤兼判6军12卫士。陈光曰：宦官用权为国家患，其来久矣，盖以出入宫禁，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侠，非如3公6卿进献有时可言淡也。其间复有姓时宣力，语言辩己，嗣后颜色，常扬志趣，受命则无为武之患，使令则有趁切之效，自非上智之主，逐之物情，虑患深远，侍奉之外，不任以事，则近者日亲，远者日疏，甘言卑辞之情，有时而从，浸润夫受之素，有时而听。于是处置行赏之政，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，如饮醇酒，视其味而忘其罪也。处置行赏之秉仪，而国家不危乱者，谓之有也。东汉之衰，宦官罪名骄横，然皆假人主之权，依凭成赦，以浊乱天下，未有能节挟天子，如治婴儿，废治在手，东西出其意，使天子未至，若成虎狼而挟蛇毁，如唐氏者也。所以然者非他，汉不卧兵，唐卧兵故也。太宗减前世之弊，深意宦官无得过4品。明皇始挥旧章，侍从侍长晚节令高力士醒觉章奏，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意，自太子王公皆未视之，宦官自此斥矣。即中原板荡，肃宗收兵05，李辅国以东宫旧例参与军谋， 宠过而骄，不能复制，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避，以忧计终。代宗建作仍尊父哲，程元振、于朝恩相继用事，窃弄行赏，拥蔽聪明，使天子如委求，领宰相如奴虏。是以来天入朝，欲禅赐死，吐蕃身亲交殿，逆不以闻，至狼狈性闪。李光弼威仪愤欲，以允其声。郭子仪病废家居，不保丘垄，仆固怀恩冤意无诉，遂弃拥勋，更为叛乱。德宗初立颇振纲纪，宦官稍处，而反自兴元猜忌诸将，以李成浑贤为不可信，悉夺其兵，而以窦文昶、霍先明为中尉，十点宿卫，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。宪宗末年，吐突长璀欲废嫡立庶，已成陈弘志之变。保历侠逆群小，刘克明与苏佐明为逆，其后将王及文武宣义西昭六帝，皆为宦官所立，势意骄横。王守成、裘世良、田令孜、杨复恭、刘继树、韩全惠为之魁杰，至自称定策国老，慕天子为门生，根深蒂固，即成膏肓，不可救药矣。文宗身愤其然，至欲除之，以宋申锡之贤，犹不能有所为，反受其殃。况李训、郑注反复小人，欲以一招绝诈之谋，减累世骄固之党，遂至涉血尽徒，积师省户，公卿大臣连井救诛，河门屠灭，天子阳阴纵酒，饮气吞气，自比乃献，不亦悲乎？以宣宗之严义明察，由闭目摇手，自谓未之，况一息之交耻，苟声色求猎，足充其欲，则正事依以复之，呼之以复，故无怪矣。贼污宫阙，两性良义，皆令孜所为也。昭宗不生其耻，力欲轻敌，而所任不得其人，所行不由其道，使则张俊复军于平阳，增李克用跋扈之事，复公亡命于山南，起宋文通不臣之心，终则兵交阙庭，使及御医，漂泊缩城，流域化阴，忧辱东内，节迁祁阳。崔昌侠无如之和，更召朱全忠以讨之，联兵围城，再离寒暑，御膳不足于糗备，王侯必薄于饥寒，然后全会救诸，胜于东出，歼灭其党，弥有结疑，而唐之妙设因以丘墟矣。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，胜于素代，长于德宗，及于昭宗。亦曰吕霜兼兵制，为国家者防微杜渐，可不慎其使哉？此其为患，张张犹助者也。自于商贤害能，召乱治祸，卖官鬻狱，举拜师徒，渡害征民， 不可辩举。夫四人之官，自三王之事，俱载于诗礼，所以仅归榻之禁，通内外之言，安可无也？如相伯之极恶，四人批之弑君，郑重之辞赏，吕强之执剑，曹日升之旧患，马存亮之迷乱，杨富光之讨贼，严尊美之弊权，张成业之结忠，其中岂无贤才乎？故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，进退士大夫，时有微服，足以动人耳。果或有罪，小则刑之，大则诛之，无所宽赦。如此，虽使之专横，孰敢焉？岂可不察赃匹，不择是非？欲草制而勤靡之，能无乱乎？是以袁绍行之于前，而董卓若汉，崔昌瑕袭之于后，而诸事篡唐，虽快一时之愤，而国随已亡。是由物衣之垢而焚之，患木之度而伐之，其为害岂不亦多哉？孔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及之以慎，乱也，思之未已。王师范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，克用遗书褒赞之。河东监军张成业亦劝克用发兵救凤翔。克用攻晋州，闻车驾东归，乃罢。杨行密承志加朱瑾东面诸道行营副都统同平章事，以升州刺史李神甫为淮南行军司马，鄂越行营招讨使，舒州团练使刘存复之，将兵击杜洪，洪将洛因树永兴弃城走，县民方照聚城降。神甫曰：永兴大县，愧运所养，以得恶之半矣。